中国童书博览会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朝廷官员在节目里边可不是说了一位两位了，姑且不论个人成绩如何，单就从这为人处事上讲，我觉得大概可以把这官场上的人呢分成这么两种。一种呢是喜欢溜须拍马的，这顶头上司爱听什么他就专说什么，甭管这话说出来是真是假，反正他的做人原则就是啊，说您最爱听的，给您最想要的。这第二种呢，就是那种敢于纳言的，专门好提意见。这意见当然不如拍马屁听着顺耳了，同事之间这意见提多了，人家心里头啊还难免有点不高兴呢，更何况是给皇上提意见了。不过有些人就是这种路见不平一声吼的直性子，甭管您什么身份，我瞧着不对劲了就得张嘴。您说这皇上即便知道良药苦口，忠言逆耳，可毕竟还有这面子问题呢。您这没完没了的提意见挑毛病，甭管是工作还是私生活，您都得伸手管管，哪位皇上还能一直保持着平衡心态？忠言逆耳这个道理谁都明白，可是要有人天天对您挑毛病，您什么感受呢？这种工作相当危险，可最后他愣让一个皇上对他惧怕三分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专给皇上挑毛病的大臣上集。唐朝初期的时候，由于唐太宗李世民任人唯贤，知人善用，整个国家牛马遍野，丰衣足食，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。当时年号被称为贞观，所以在历史上这段稳定的时期被称为贞观之治。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，这样的成绩除了李世民管理国家有方之外，更重要的是手下那帮贤臣能在各个方面辅佐他，大家伙的功劳李世民都看在眼里。不过面对如此众多的文武百官，他给予评价最高的却是一位从来没有立下任何战功的大臣魏征。这魏征凭什么让李世民这么赏识呢？有什么成绩能让李世民对他另眼相看呢？答案就一个，魏征这个人呢，好给李世民提意见挑毛病。魏征辅佐李世民的时候，前前后后给他提出了200多条意见，总共多达数十万言之多，上到国家政策，下到李世民的私人生活，魏征没有不管的。那位说了，这皇上堂堂一国之君，魏征天天给他提意见，难道这皇上就不烦吗？再者说了，您说说公事，说说国事也就罢了，您说连李世民身为皇上他的私事您也管，这皇上就不觉得您这人事儿太多了吗？ 伴君如伴虎，这道理咱都知道。守在皇帝身边的人，张嘴说出了每一句话都是小心谨慎，外带仔细，生怕哪句话皇上不爱听了，自己脑袋就得搬家。可这魏征不提则已，一提就提了200多条，他怎么就这么特殊呢？其实说到魏征这个人呢，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的特殊人物，跟平常人一样，打小生在一个平常人家。他老爸早先担任过北州的一个县令，所以吃官府的粮饷，家里头还算过得去。可谁成想，等这魏征才长到几岁大，他父亲过世了，年幼丧父，家里边缺了一个顶梁柱，日子一下就大不如前了。魏征这孩子喜欢读书，早先家里头啊还有点积蓄能供他上学，可毕竟老父亲过世了，光靠吃家底儿，您琢磨琢磨能吃到哪天呢？到最后啊，别说上学了，就连吃饭都成问题了。那个年月老百姓日子过得苦啊，像魏征他们家这样的情况不是什么新鲜事儿。最后的解决办法一般都是大人让孩子辍学在家，帮着务农补贴家用。可魏征呢不甘心，种地那不是魏征的理想啊。魏征这孩子心高，心里老琢磨着以后得干点大事儿，这要是种地下了有什么希望可言呢？结果魏征一权衡，人家出家了，当道士去了，这温饱问题算解决了，魏征可就向着自己的理想进发了。那位问了，说这魏征到底有什么理想啊？他这人生目标到底是什么呢？魏征的人生目标就是想做一代纵横家。纵横家这个词儿啊，咱以往节目里都说过，硝烟四起，战火连天的年代，这纵横家很吃香，而且是一个朝阳产业。能够被称为纵横家的人物，那不是简单的主，有头脑，有智谋，了解时局状况，还得有深远的目光。很多时候啊，这纵横家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在战场上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像什么著名的纵横家苏秦、张仪，这都是历史上有名的。您说魏征这目标算是不小吧？当时魏征虽然住在道观里边，可是却借着道士的身份作为掩护，结交了很多江湖名士。这些人呢，可不是咱们现代认为的黑社会，那个年月保不齐准哪个绿林好汉揭竿而起就成了一代英雄了。他们在社会上人际广，门路多，魏征正是通过他们来了解当局的形势，来了解百姓的想法。魏征通过几年的积累，眼界慢慢的开阔了，思想也逐渐的成熟了，对于很多事物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见解。也正是因为这个，有人把他看成了一个绩优股。当时魏征有个朋友叫袁宝藏，是隋朝的一个武阳郡丞。这郡丞的职务呢，简单的讲啊，类似于现在管理武阳的二把手。这人野心大，在隋末大乱的时候举兵起义了，而魏征呢就成了他看好的人才。魏征有脑子，而且文笔也好，跟着袁宝藏以后啊，就担任了袁宝藏的秘书，专门负责袁宝藏的书信往来。那个时候跟袁宝藏书信往来最密切的就是瓦岗军的首领李密。每回这李密收到袁宝藏的书信，看完之后情不自禁的都得挑大拇哥，哎呀，你瞧瞧这袁宝藏写的信，不光是文笔好，对于时局的点评你看具有独到的观点，人才呀。您听听这李密啊，以为这书信是袁宝藏写的，后来时间一长一打听，哦， 闹了半天，元宝藏这书信都是他这秘书魏征给代笔的。这一下李密可就乐了，马上就把魏征招过来了。有了大将赏识，魏征可不会错过这个机会，他这么多年的积累可算是有了用武之地了。于是一见着李密，马上就给他提出了十条建议。按理说这样的人才应该受到重视，李密之所以把魏征招为己友，也是看中了魏征的本事。可谁成想，魏征这十条建议啊，提出之后就像石沉大海一般，说完了没音儿了。难道是李密没看上吗？还是说魏征说的不在理儿上呢？其实都不是，原因就在于李密领导的瓦岗军那会儿正是形势一片大好，志满意得的时候。对于这十条建议，李密觉得虽然还不错，可却认为没有采纳的必要。当时李密真像是被胜利撞了一下腰啊，整个人看上去飘乎乎的，好像这最后的胜利非他莫属了。看到李密这种反应，当时这魏征真急了。行军打仗为首的将领最忌讳的就是这骄傲啊，这种情绪很容易让他忽略重要的事情，最后改变最终的结局。李密现在就是这种情况，魏征一看，这可不行，他这股子命劲上来了，扭头就去找李密的手下另外一员大将，打算跟他说说，俩人一联手呢，一块劝李密。结果这人呢跟李密一样，还没等魏征把话说完呢，就乐上了。哎呀，我说魏征啊，你这不是老生常谈吗？你这十条建议，李密既然没采纳，想必啊，他有他的道理。我觉得你有点太敏感了，没你想的这么严重。魏征当时听完了，心灰意冷，连话都懒得再多说了，一甩袖子走人了。果不其然呢，没过多久，李密的瓦岗军就遭到了进攻。本来春风得意的势头一下变得急转直下，李密的部队是惨败而归。最后魏征不得已，只好跟着李密归顺了唐朝。李密归顺唐朝之后，并没有受到唐高宗李渊的重视，而魏征作为李密身边的一个二流大臣，就更不可能被李渊发现了。在那个人才济济的唐朝，魏征又该如何发展呢？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早先魏征跟着李密，甭管他有没有听取自己的意见，可最起码李密知道这个人有点能耐呀。现在倒好，在李渊眼里头，李密都不是什么将才了，更何况我魏征呢？李渊手下有那么多的文武百官，个个都是有勇有谋，魏征要这么天天等下去，就是到死那天，李渊也不会发现他。所以想个什么办法，做出点动静能引起李渊的注意，就成了魏征天天琢磨的事儿了。当时李密虽然归顺了李渊，可是他手下的瓦岗军可不是全都跟着他一起过来了，这些人手里头拥有大片的土地和兵力，所以对于李渊来讲一直就是一个潜在的隐患。魏征呢，私底下也犯愁，琢磨了好几天，哎，这机会啊最后让他给想出来了。如果我要是能不用一兵一卒，就帮助李渊去把那些李密的老部下给规劝了，肯定得把他们震了，到时候啊还用担心你李渊不重用我吗？主意一定，这魏征可就开始忙活上了。 他早先和这些人呢，不能算是至交，可最起码也是个半熟脸儿，多多少少对他们呢有些了解，所以魏征一见面就把当局的形势发展的动态，对于他们的利弊，反正前前后后都说了一遍。这些人呢，也是被魏征说的呀，左右犯难，最后权衡利弊，想来想去，得了，听魏征的吧，归顺李渊得了。心想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魏征，恨不能早先都没人知道他的名字，愣有这么大的本事，光靠这唇舌笔墨就把这些难啃的骨头给摆平了。好嘛，你就看吧，这魏征回来的时候啊，那是吹吹打打，列队两旁夹道欢迎啊，就连朝中那些李渊的部下都不得不佩服这魏征有能力。要知道如果没有魏征，兴许他们就得大战一场啊，死伤惨重，能否胜利先不说，搞不好还损失不少兄弟。魏征这下可露脸了，知名度在李渊那儿一下打响了。可就在魏征天天幻想着李渊得如何重用我，怎么发展自己的才华，突然情况急转直下，这魏征啊成了人质了，让人给劫走了。都说人怕出名猪怕壮，这回魏征的名气啊，不光李渊知道了，连别人也听说了。当时另外一个统军将领为了能让魏征归为己有，愣是来硬的，把人给绑了。魏征在人家手下做了2年秘书，直到李世民发兵把这统军将领打败了，魏征这才回到长安。要说这魏征的经历啊，也够曲折的，好不容易出了回风头，还出大发了，亏了李世民发兵了，把他带回长安，否则啊，这史书上能不能留下魏征的名字还单说呢。咱们言归正传，魏征再次回到长安之后，并没有被当朝皇上李渊和李世民重用，而是被太子李建成给留下了。要不然说这机会啊，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想当初魏征那手不费一兵一卒劝降瓦岗军残余力量的事儿，正是让太子李建成给看在眼里了，所以魏征一回来直接就被任命做了太子洗马。这太子洗马的官员呢，有点类似于太子的老师，专门辅导太子如何处理政事。别看当时太子是李建成做，可是秦王李世民的功业那可是蒸蒸日上，严重威胁着李建成这皇位继承人的地位。两个都是儿子，李渊不能说因为怕太子担心就压制李世民的能力啊。再者说了，李渊也需要这种能征善战的儿子帮他分忧。看到这种局势，魏征就开始显山露水了，他天天跟着李建成念叨，太子啊，您可不能小瞧秦王李世民，他现在的功绩可是越来越大，很难说当今皇上不会有其他想法。要想稳固自己的位置，您可得多立军功，给自己多做点成绩，这样才能缩小您和李世民之间的差距呀。作为臣子，魏征这样劝导李建成，应该说是应当应分的。不过这天命所归，在玄武门之变中，这李建成到了是让李世民给杀了，太子死了，魏征又成了没主的人了。不光如此，早先他规劝李建成那番话，不知怎么的鬼使神差的让李世民知道了。虽说效忠主子，替主子出主意，这没什么错，可现如今这当朝太子换成李世民了，在他看来，魏征这番话可就成了反动标语了。结果李世民把魏征叫到眼前，当面质问我说，魏征啊，你早先说的那番话不就是想建立我们兄弟二人之间的关系吗？李世民倒挺直的，上来就开问， 站在一边的大臣呢，全都替这魏征捏把汗。可魏征呢，一副神情自若的样子，估计这会儿啊，他也爱谁谁了。要是按照经验教训，他这话说与不说都是个死，那还不如临死之前来个嘴上痛快。哼，如果皇太子早先听了我的话，哪至于有今天这个祸端呢？您听听，就魏征这话，祸端啊，这都出来了。别说是太子了，换做一个普通大臣也得气得火上房啊。大伙心里全都琢磨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这回魏征是真活不了了。但结果呢，李世民听完魏征这番话，一拍大腿，好，现在像你这样的敢直言相对的大臣可不多了，效忠自己的主人，你那话完全没错，你有勇有谋我也早就听说了，今日当见才知道魏征你的胆识和谋略呀，我不但不杀你，反而要任用你，你就做我的詹事主簿吧。其实李世民给魏征封的这官职啊不高，主要工作呢就是处理文书，整理公文，跟秘书一样。只不过您要是换个角度考虑考虑，他魏征啊也就是赶上李世民了，这李世民求贤若渴，但凡换个别人早要他命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魏征换了好几任主子，直到46岁碰上李世民，这才算遇到了真命天子。在这之后，他这挑毛病提意见的爱好那是发挥的淋漓尽致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